秘诀就是在不着相。我们听经不着言说相，不着名字相，佛教的所有这些名词术语不能执着，执着就错了。不着心缘相，不能想这个字是什么意思。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不能说。为什么？它没有意思。这很难懂啊。跟你说真话了，说假话你懂，说真话你不懂。所以学经教有秘诀，只管去念，不想他的意思。无量寿经一天念十遍，经念熟了，念一遍大概40分钟。2个小时可以念3遍，所以一天念个10遍是很简单的事情。3-4个小时，其而不是。不念经的时候先念阿弥陀佛，念经是修定。你要是起心动念，这一句什么意思，那就是定没有了，慧也没有了。那是什么？那是用世间的方法。把佛经当作一种知识来对待，这就完全错了啊。念的时候规规矩矩，老老实实，恭恭敬敬去念，不着文字想，文字只要念的不错，没念错，没有念颠倒，没有念漏掉就行。不能着名词术语的想，不着心缘想，就是一味念下去就会得定。这个定，念佛3昧，得定之后依旧这样念下去，不要改方法，让你的定加深，深到一定的程度，豁然大悟，就开悟了。开悟之后，这经里面意思全知道了，完全通达明了。这是佛教教学的方法，教学的秘诀。是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要把自见念出来，自见就是自己没有老师教，不需要别人讲解，全通了。 要不要老师？不需要。啊，真正有这种缘分，自己找一个清净环境，选择一本经书，用这种方法平息外缘，真诚恭敬，你念他个十年，肯定开悟啊。古人能开悟啊，现在人一样也能开悟，还可能比古人快一点。为什么？古人障缘少，现在障缘多，你都能定得下来，你比古人就强。古人多少人生在现前这个时代不能成就，为什么？环境干扰他，我们在现在这个环境能成就，功力比古人就高。方法重要啊。啊，一定要懂得其而不是。真干。啊，读经是修念佛三昧。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是求生净土，啊，是提升品位，这是真的，其他事都是假的，要真干呢。佛灭度到今年3041年，啊，外国人讲的是2500多年，啊，中国人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相信啊，啊，但是外国是这个说法了，我们也随缘。这个事情并不重要，重要是开悟啊，重要是其义自见，这个重要。要想开悟，方法就是戒定慧三学，戒是规矩，你要守规矩，这个规矩你要相信啊，什么规矩呢？大规矩啊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你相不相信？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要守这个规矩啊，决定不能学太多，学太多你分心，你的力量不能集中，只可以学一样，不能学很多呀。我教人把无量寿经念3000遍，啊，专门念这个经就是修念佛三昧，一天念20遍。我相信你念到半年，一遍大概半个小时，20遍10个小时。 正是定，就是一门深入常识学修。啊，剩下的时间念阿弥陀佛，佛号不中断。啊，三千遍念下去之后，不定什么时候大彻大悟，经里的意思全通了。不这么干不行啊。我有理由相信，海贤老和尚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他只是不说，为什么不说？语言不相同。他要是生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，他讲经说法不亚于释迦牟尼佛。他要生在盛唐时代，啊，慧能大师的时代，他会跟慧能大师一样，弘法立身，做一代祖师。啊，但是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行啊。生在这个时代，他这个表演就对了。完全正确。啊，他老人家这个做法没有人不欢喜啊。你看，不要名不要利。啊，财色名利是为这个时代的众生疯狂地在追求。他不要啊。啊，年岁大，100多岁，身体好，跟年轻人一样，这个让人羡慕啊。为什么有那么好的身体？没有别的，他心里都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。身体是物质环境，境随心转嘛。那我们身体跟它不能比，这就是我们还有妄念，还有妄想，有杂念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搞清楚，搞明白了，念佛把妄想杂念念掉了。这个老和尚一天到晚24小时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他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他身体健康啊。阿弥陀佛是最亲近的，是最善的，是最殊胜的，为什么不念？身体好，念佛身体就好。啊，有一个张先生向他请教，你怎么样保养身体的？他就告诉，直接念佛。说真的，一点都不错。啊，所以你细心看这个光碟，这个光碟百看不厌。啊，你要是每天像我告诉你的方法，一天看3遍，看1年，1000遍，你会开悟。啊，不能大彻大悟，也有小悟，有大悟。 你会明白很多道理。啊，我们每天念头多少，自己不知道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如急流水，从未沾洗。可见的，制造六道轮回容易，让六道轮回停止可不容易。啊，这就要靠阿弥陀佛了。下面是大悲师父垂慈奇妙方便法门。啊，这就是幸运之名往生净土的法门。啊，让我们摄心专注，专想阿弥陀佛，专念阿弥陀佛，一心祈求极乐世界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就用这个妄心持佛名号，换出百千万亿妄想杂念。这把念佛的作用说出来了，为什么要念佛？不念佛的时候，你有无量无数的妄想杂念，这个妄想杂念就是六道轮回的因。有这么多妄想杂念，你在制造六道轮回，所以六道轮回它永远存在，它不会消失。什么原因？你天天在制造。那现在叫你把念头转过来，专念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是造极乐世界，那妄想杂念是造六道轮回。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一心专注成就的，我们今天也一心专注跟阿弥陀佛相应，就能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个道理要懂，你就肯念佛了，就真念佛了。本来不肯放下，搞清楚搞明白，我应该要放下。啊，放下什么？放下轮回，不再搞轮回了。啊，这一句佛号就学海贤老和尚，他做了92年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叫我们看清楚看明白，学他这个样子就行了。非常简单，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。啊，他也算没念过经，也没有念过咒。就一句阿弥陀佛，圆满成就。男女老少，闲鱼不孝，各行各业通通没有障碍。啊，只要你肯干，你这一生就能往生 不退诸佛。人家历尽千辛万苦，用无量劫的时间才能证得八地。你在一生当中没有多久的时间，一句佛号念得成熟，万缘放下，你跟那些大菩萨境界相同啊。慧能大师在《金刚经》开悟，你也到这个境界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下手是有心有念，也就是说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之处。心里头专想西方极乐世界，专想阿弥陀佛，想生到极乐世界，想亲近阿弥陀佛。可是没想到这句佛号念到纯熟的时候，居然跟大乘经上佛说的境界完全相应了，跟教下跟禅宗最高的境界完全相同，不可思议。这一句佛号暗合道妙啊，一句佛号，一切诸佛菩萨名号都在其中，不必念其他，念一句阿弥陀佛。一切经教，一切法门，同在这一句佛号里头。念这句佛，通通得到了。全宇宙，一切诸佛的经法都在其中，到极乐世界全会了。不是欺骗人，确实暗合道明。净宗的学员就这一句佛号，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，大家千万不要忘记，一句佛号换除百千万亿妄想杂念，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念，就念这句佛号，把妄想念掉了，没有了，把杂念念掉了，这叫念得纯熟，这就是功夫的前身。功夫到这种境界，往生西方净土，上辈上生。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圆教地上菩萨，太快了，地位太高了，所以很多人不敢相信。 啊，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事实真相。佛没有妄语，佛不欺骗众生。啊，持名念佛，这个方法妙极了，就一句阿弥陀佛。把其他的妄想杂念放下，那让我们心里只有一念，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，念久了自自然然，无念而念，念而无念，那你说他有念吧，他没有念，你说他没有念吧，那他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相续不断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妙极了啊，巧入无念，其度甚于片言，片言就是一句佛号，用这一句佛号跟一切度甚啊，这个度甚是讲实甚，从粗地到实地，跟他们平等，其实平等的，我们是凡夫啊，提升到法云地的菩萨，简直无法想象啊！那么这是世尊在经上讲的，决定不是妄语。我们修学不能害怕，舍弃生命也无所谓，要干到底。来佛寺的闲公老和尚做出榜样给我们看，啊，欲知是知，自在往生。我们应当学习，应当跟进。他能做到，我也能做到。那要有信心。如果你说他能做到，我做不到，那就完了，你永远做不到。为什么？你信心没有了。啊，信心比什么都重要。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啊，佛法从信心生的，圣贤教诲也从信心生的，不信就没法子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建立信心。老和尚一生跟我表法，表什么法？还不就是帮助我们增长信心，坚定信心，啊，坚固愿心，决定的是。念佛。那修行者进入 啊，持名一法，又为四种念佛当中的净土，故称为净中之净。啊，持名四种念佛里头啊，最方便的，洁净当中的洁净。啊，直通无上菩提大道啊，不拐弯的啊，叫一心道啊。我们走一心道，不走难行道，坚持敬业，巧入无声，它太巧妙了，就是一句佛号，真心真愿。那这一句佛号不要中断，一切时一切处，心里头都在念佛，对待一切人一切事物用清净心平等心啊，能舍，不要占有，不要占人便宜，不要障碍人的善法，要发心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人家是好事情，对他自己有好处，对社会对大家都有好处啊，不但不能障碍，要想方设法帮助他，这就对了。我肯帮助别人，就有很多人帮助我，我处处障碍别人，将来得的果报，我想做什么事情，就很多人障碍我。因果报应，丝毫不爽啊！啊，万不可以为我今天有权有势，我可以障碍他。实际上，障碍不。啊，这一条路有障碍不同，我走那一条路。一定要晓得。啊，实际上有这种错误念头的，他障碍自己，他没有障碍到别人。啊，这一生当中，善心善行，啊，缘不足就会遇到很多障碍，不能成就，但是功德是圆满的，不做就圆满，没有障碍，他做成功才圆满，有障碍不成功也圆满了，那眼见上升。化意圆成，圆满功德，因为你发的是真心。那为什么有障碍？不是自己的业障，就是众生福报。方方面面看清楚啊。那么障碍我的那个人不是障碍我，障碍众生。我们为众生服务，他障碍我们没法子为大家服务，我们落得倾斜，功德还圆满，他造的罪业啊，他接罪不从我这接，那我不见怪他，我不跟他说对，他跟众生接罪， 啊，今日三福，第一福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记住啊，不能不认真去学习。啊，我们学佛为什么不能成就？就基础没有，基础不够深厚，要拼命在这上扎根，啊，往后才能够壮大，啊，才能够开花结果，就根深蒂固啊。啊，根不深不行啊！啊，对这个法门要真认识，那就是经多念多听，帮助你认识。真正认识了，你的心就定了。心定之后，经就可以不要了。一句阿弥陀佛就念到底了，你会越念越欢喜。为什么？这一句阿弥陀佛所有经都在里头，全念了，一部也没漏掉，一切诸佛菩萨名号都在里头，连一样都不缺。一句名号是大圆满了，知明之法，暗合道妙，最易行故啊！这最后三句劝勉我们的，我们要记住啊，真容易不难了、啊，真成就啊！啊，你看看，来佛寺三老，平常人呐、啊，在社会上没有地位，没有权势。贫穷，也没有财富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句佛号，暗合道妙，最易行故，真行道。真的，一点都不像。啊，决定不能怀疑。啊，决定不要掺杂妄想杂念，心要清净。啊，所以我们平常要练，用真诚心，无论对待什么人，用真心，决定不吃亏。啊，不可以说我对佛用真心。我对一般人就用妄心，他用妄心对我，我用妄心对他，错了。妄心养成习惯了，啊，对佛还是妄心，这就错了。啊，要把它转过来，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。吃亏上当无所谓，因为我们的目标在极乐世界，我不想在这个世界。啊，这个世界什么都能放得下，没有贪念，啊，没有占有，你多自在啊，心开意解，快乐无比啊，啊，没烦恼，没有忧虑啊，啊，真心生活，工作待人接物。全用真心，啊，别人对我不好，我对他好；别人回报我，我赞叹他。对自己有大利益。为什么？ 自己真正放下了，跟任何人没冲突。那他要的我不要，我要的他不要，我们跟任何人没有利害冲突。那世间人放不下的财色名利七情五欲，不就这个的，我们就全放下了。法上饮食，何况非法。啊，净土的经典最少，容易，越少越容易啊！啊，只有三经一论呢。那么三经里面，是以无量寿经为根本，观经、弥陀经、往生论，这都叫支末。那无量寿经呢，因其为直接终点，直接方便终点，方便绝代圆融，不可思议，利济众生，此经为最，故称经中第一经，确确实实是如来所说第一经，一天都不下了。绝对就是绝对，绝对圆融是华严法华，这部经跟华严法华去相比，比华严法华还要圆融，那更不可思议。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遇到是第一法门的，实在是太荣幸了，太幸运了。啊，怎么会在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？啊，是心是佛，是心。作福，这是净土宗所依据的理论。啊，因为你本来是佛，这是佛在《华严法华》里都说过的。凡是佛弟子，无论修哪个宗派，无论修哪个法门，这个理论一定要承认，一定要接受，不接受不能成就。那一定要相信佛没有说错，每一个众生本来都是佛，只是迷失了自信，自信迷了，于是思想渐渐产生了偏差，那言行有了错误，这才把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变成十法界六道轮回，是错误的念头变出来的。 念的时间太久了，就回不去了。如果不是遇到佛陀，我们永远错下去。轮回里头太苦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很幸运遇到了佛法，遇到大乘，遇到了净宗，这是无比的幸运。那么这个幸运必须要自己全盘了解才知道我太幸运了。如果你对于净宗了解的不够深刻，不够透彻，你不会珍惜，你怀里头带着宝物，你不知道啊，那这个宝物就不起作用啊，依旧还搞轮回，这叫大错特错。那么净土宗譬如妙高峰顶啊，妙高峰顶山顶啊，那本尊呢是峰头之顶尖这话真的不是假的，我们要求法，一切法的顶尖就在我们手中，我们不识货，不认识，以为还有好的啊，到处去找，错了啊！谁认识？谁明了？来佛寺的三个老人，他们认识，他们明了，他们一生不找第二个法门。那他们有多大的成就？我肯定他们都是明心见性的，都是化身菩萨，不是凡人呐！我们说这话不是随便说，是看这三个老人一生的行持，跟他最后的表演。那无疾而终。自在地走了，像开玩笑一样，我说走了，那就真走了。这令人惊讶。人走哪有这种走法？你到医院去看看，走得多苦啊，样子都难看的，哪有这样笑眯眯走的？这么开心地走了，在这个地方表法任务告一段落了，后面呢？后面有后面人来接班，像接力赛跑一样，他把这个棒子交给下面人，非常快乐，离开他的跑道。这个法门就一句阿弥陀佛，顶尖，顶尖的顶尖，就这一句。 你要得认识，那可以说你的智慧就圆满了，你不需要再用别的了，就这一个法子，成无上道。那一定得念佛三昧，一定大彻大悟。啊，不是念佛三昧，不是大彻大悟，走的时候怎么那么自在？那利益众生，救济众生，此经为罪也。啊，我才发现把华严都放弃了。啊，生平最喜欢的。啊，专门学这个法门，专门学这部经，专门讲这部经，无论到哪里，通通讲这部经。啊，当来一切寒凝，借以此法而得度脱。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。啊，将来往后九千年，真正能够学佛得度，能够一生成就的，只有这部经，只有这个方法。啊，老实念佛，末法这个时代。啊，诸恶弥深啊，染污越来越严重，业障越来越深。那确实像您老所说的，恶浪滔天啊，毒液遍地。现在是末法时期，越往后面去，佛法就越衰。虽有起伏，衰决定比起要大得多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，即实在的人生。也不容易遇到佛法，所以佛说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啊，我们应该下定决心，决定不可以放弃这一次的机会。啊，过去生中我们知道曾经遇到过这个法门，不止一次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能遇到，而且遇到了很高兴很欢喜。啊，这个高兴欢喜的心还不足。为什么呢？你还没有真正彻底放下了。一心一意念佛求证净土，这个还没做到。这就是善根福德因缘有不足。那么怎么办？加紧啊，加紧行为贤啊，锲而不舍。啊，真正要做到分秒必争，我绝不能让时间空过。 啊，每一秒钟都是阿弥陀佛。啊，这算什么呢？算这一生成就。想别的，干别的，把阿弥陀佛忘掉了，那就是造轮回业。无论干什么，像海贤老和尚一样，心里全是阿弥陀佛，啊，那就是念念都是功德，积功累德了。无论干什么事情，心里有佛号，啊，念佛跟工作不相妨碍，啊，工作有用心。有用力的，用力不妨碍，用心也妨碍。那如果是用心的，把佛号停下来，认真把事办好，啊，办好之后，事放下来，佛号赶快提起来，要养成习惯。那最好是这方面的越少越好，随缘不攀缘，这就好。啊，总要把时间呢挪出来念佛，这就对了。啊，阿弥陀佛给我们开的特别法门，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啊，一定要知道，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。啊，要到极乐世界去。我们只有依靠阿弥陀佛，一切时一切处，我们起心动念是极乐世界，是阿弥陀佛，念念不忘极乐世界，念念不忘阿弥陀佛，我们分别执着也是极乐世界，也是阿弥陀佛。除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之外，我统统放下了，这就对了。这就是真正念佛人，这就是真正弥陀弟子。啊，遇到这个法门，人人都能成就。啊，风恩深重，焚身难保啊。信愿持名，往生净土，清净弥陀，这才报佛恩。那四恩怎么报？报佛恩，报父母祖宗之恩，报国家之恩，报众生恩，全报了啊！我们要明白。啊，要不法院修生净土就大错特错了。 下面为我们说啊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众生是妄心，应的是幻想啊。于是我们就知道，我们想佛就先佛想，我们想菩萨就先菩萨想，想什么现什么，念什么现什么，不会叫你失望的。念头要善，啊，将本身不是的，谁谁这实验是什么呢？科学来给你讲因果的真相，啊，他让谁看，让谁听，我们起心动念，让谁来感应。你起一个善的念头，水接近非常美；你起个恶念，水接近非常难看。上百万的实验，丝毫不爽啊！啊，告诉人呢，你身体的健康、事业成败，乃至于你一生的命运，通通是你自己意念造成的，与什么人都不相干。啊，这个提示让大家高度的警觉到，人不可以没有善念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人身体 70% 是水分。啊，在水接近，这个实验证明了，我们一个窝念，我们身上 70% 的水反应都非常不好，你的身体怎么会健康？你怎么会有幸福？啊，科学证明，你的念头关系你身心健康，关系你家庭幸福，关系你的前途，关系你的成功失败。这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就是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非常震撼人。啊，所以是一心念佛，哪有不见佛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。